一封诗信到樊城，扯散我弟兄叫家园看得公就一寸，兄长来见信，登山涉水东岸陪信，大约本都我城，若是火将同欢庆，在那爹娘台前我安宁，倘若是家门早不亲，报仇之事有敌我云，非是小弟不从而命，为的是那逃走儿子啊，下一步我命兄长引了俺北庄就一路平安。操刀金兄长上马两泪淋，叫人难舍又难分，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儿人，倘若是家门早不亲，杀上天子无朝门，鸡穷儿子难测地门，坐乃凡尘，但信得一